988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Laura 梁心怡。 我等着你回来。 瓜儿，一个同你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奇异怪事，由网络搜集回来的故事，民间传奇，真人真事等等。而在第一季的节目内容得到很多人的喜欢，真的要多谢每一位收听瓜儿的朋友。来到第二季，我们继续为你搜罗各种怪儿事，在这里同你分享。这一期就同你分享之前收到一些听众分享给我们的故事。第一个有 Wei Chan 的故事。嗱，笃笃公。故事发生在我求学的时候。当时我是读紧 Form 3。我屋企的住宅区是属于双层排屋，打开后门就是后巷，而后巷就有两座小庙，是供奉着喇督公的。当时还读紧中学的我，差不多每一晚都会有补习班，补习就在晚上的八点到十点，而补习的地点呢就很近我屋企，所以我都是行路去补习的。那一天一如既往，上完补习课之后，我就同朋友倾偈到大概晚上的十点半，跟住就自己一个行路翻屋企啦。行下行下，唔经唔觉我就嚟到咗后巷嘅交叉路口。当时唔知点解，我好本能嘅向住后巷嗰边望过去，我睇到一道奇怪的绿光照住喇督公小庙附近。我当时仲喺嗰边谂，到底系边间屋咁特别，装上咗绿灯呢？结果我越睇越觉得奇怪，嗰道绿光慢慢变成一个非常高瘦嘅人形。我睇得出嗰个人形系着住西装，戴住西式圆形帽。身形大概有两层楼高，因为面貌好模糊，我根本睇唔到佢嘅五官。我当下就知道自己睇到啲唔应该睇到嘅嘢，我想走啊，但系我双脚完全系定住咗，喐唔到。我一直望实个人形，好惊佢会向住我方向行过嚟。不幸中嘅大幸，佢完全冇移动，而系同我面对面咗一段时间。当时我脑袋好清晰，我一直提醒自己要保持镇定，心里面不断咁祈祷，尝试移动我嘅脚。突然间，我觉得脚有知觉，我就即刻跑翻屋企。翻到屋企之后，我就将呢件事情话俾我父母知啦。当时他们都很震惊，打开后门看，但那道绿光已经不见了。第二天，我父母亲就带我去找师傅。师傅解说，那道绿光就是喇督公。喇督公知道我有能力可以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，所以就特登出现告诉我知他的存在。庆幸的是，当时拿督公是没有恶意的。过后师傅就问我要不要拎走我的特殊能力，我毫无顾虑的话，唔该，攞走佢啊！师傅就开始作法，删咗我的第三眼。过后回到屋企，我父母亲仲特登带住我去上香俾拿督公 拜一拜以表示尊敬。经过以上的事件之后，我以为事情会告一段落，但是我到现在有时候还是会见到又或者遇到一些灵异事件，有机会再和你们分享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张志成。